Thank you.

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。我在这里欢笑，我在这里哭泣，我在这里活着，也在这死去。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寻找，在这里失去。北京，北京，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，就像霓虹灯月亮的距离，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，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。我们在这欢笑，我们在这哭泣，我们在这活着，在这死去。我们在这祈祷，我们在这迷惘，我们在这寻找，也在这失去。北京，北京，在这里 爱都是历史的尘埃。One night in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。 One night in 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八九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。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，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地安门。 我地安门里面有位老妇人，又在痴痴等，有安详的老人依旧等。 阳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，万爱你北京，你会留下许多情，不要在午夜问路，怕触动了伤心的火。 想说

选择，你知

心间，勾丝玉柔若轻，白如玉，手生根，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。浪花之间

小姐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？ 有啊，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加油上就有了。 哦，好，谢谢。 不会。 走廊灯关上，书包放，走到房间窗外望，我想刚买的书，一本名叫半岛铁盒，放在床边堆好多，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，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，我要走，不再是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，透露光看见它收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。 可是我